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好，哇！今日劲啊， 哇！星光熠熠，摇铺 好啦，今日真系 大家，如果系城寨嘅听众，一见到我同阿卡文一左一右夹住咧，就知道发生咩事啦。 系啦， 我哋咧就系叫做绰号叫做城寨治丧委员会代表。 又唔好讲到咁衰。嗱，其实咧今次咧我拣呢张相咧，女王咧，英女王咧，我都有个即系突然间谂翻起一个问，即系一个代表喎。以前睇英女王，你最多时嗱，头先咪前啦，呢两个好幸运地见过英女王啦。咁啊，我未见过嘅， 我未见过。 咁你见过佢系喺几时见啊？ 咪喺电视机度咯。 咪好错啦，咪就系完啦，收台啦。 错，官校都有嘅。 我读小学咪睇足六年咯。 官校 有嗰张相啊， 校园实一定有。 佢咁嘅，佢读到高年级咧。我記得啊，我冇記錯咧，一二三四年級都唔係一二三年級都冇嘅，因為你班會咁噶，我哋小學嗰時班房，我讀官校小學嘅，佢就一二即係越低班就一路低到上去咧。 嗱，大家想知道官校嗰張相係點咧？你就揾翻咧有一個郵票，係嗰張相咧，就應該我諗大約三十零歲到啦。當時嘅英女王 係好靚嘅， 係啊，嗰陣時嗰張相係好靚嘅， 係 掛喺個官校個教育。 哦，如果講見女王，我哋真係見得最密噶啦。喺我哋嚟講，因為我哋後屘我去打義和打工都見到嗰張相㗎。 你加拿大都有英女王， 有有， 使唔使唱國歌噶？ 冇， 啊唔係喎，唔唱。 唔係唱加拿大國歌， 唔係你日日唱啊！嗰陣時有冇叫你見到嗰個即係女王嗰時要喊嘅？ 佢喊 咁樣。喂嗱，咁啊另外啦，原來咧今集咧係第26集，即係響做製作嚟講咧就啱第二季啦。 第二季係。 咁啊， 第二季完啦。 完啦，咁啊，其實咧都要交代翻聲先啦。見到咁多人都知道大鑊噶啦，大家 都唔係㗎。 做咩咧？其實要改變一個玩法啦。咁嗱，其實咧。禮拜四晚本來想大家輕輕鬆鬆嘅，咁咧就咁我就諗住咁，不如咁禮拜五仲輕鬆，就將舊市好啲咧，就調做禮拜五，就咩咧播歌。咁我之前咧就喺新年嗰陣時咧就試過播過一次《足金金喉》啊，我讀得好正啊，《足金金喉》《 足金金喉》《 足金金喉》嘅一個金曲嘢。哇！你 識呢個 get 啊佢？ 咦，離地都好緊要喎！你翻上網打下。 蔡玉如， 蔡玉如， 足金金喉，咁你知发生咩事 ？OK OK OK， 哇正啦！ 佢将个足金个第二个金字读咗一个粗口， 系啦， 读咗两次， 哦、是 读咗两次都系足金九喉， 即系同呢个吓啊，又讲咩人咩众所 众所 众所周知， 众所知啊，系咁啊，喂，讲翻先，咁啊，喂，俾你铺乱咗，咁啊，嗰礼拜五晚咧就会播下歌，讲下啲时事又好，或者我哋以前细个啲得意嘢。咁我都係啦，歡迎大家點歌啦嚇，咁啊， 咁啊見唔到人噶咯， 見到人噶啦，純粹一個咩？因為咧老實實啦，即係我上次打電話同你講啦，咁啊，通常咧以前咧城報咧嗰啲婚禮廣告咧賣電單車咧就一定會講呢句嘅，家人反對，移民急讓。咁個禮拜有啊，咁咧我就真係家人都有啲微言嘅。 係啦，你網絡界、網台界紅 得好犀利啊！ 因為啱啱響，啱出完差翻嚟啦，跟住本來就要去做錄我哋做嗰晚。 聽講阿陸小姐都揾你喎。 哇！真係搞到係啊，死啦真係。咁啊，跟住咧就好唔夠時間，咁啊，所以咧就想 concentrate 啲。咁啊，經過細心選擇之後咧，同埋咧我都話咗啦，有一次我講乾咗糖啦。要入貨啦，咁啊就點咧？我就會集中做舊生意好啲，因為生意係嚟講咧，就日日都有日日新，即係好似你關公咁樣，或者撈鬆咁樣。其實啲新聞自己送埋嚟俾你嘅， 咁啊梗係啦，你秒鐘幾百萬上落，你肯做生意好啲，大班人聽啊！ 唔係，我反而我講啲生意係啲好細嘅生意， 係 一啲小生意嘅，真係小生意。因為其實講大生意有鬼用咩？ 唔係因為當時咧，你改呢個舊書好啲，我已經提咗就係。個局限性都好強嘅，因為你好難延續落去嘅。因為你一講而家咧，譬如你都咁講，講泥頭咁，喂大佬，真係唔係舊少啲喎，又即係變咗你好似你話頭咧，星期五咁樣用聲嚟講咧， 就 OK。 嗱，我覺得唔係，我覺得調翻轉喎。 調翻轉， 我覺得隨住呢個特區政府嘅民望一路跌咧，舊市好啲咧，其實係一個長壽節目嚟。 冇錯，同埋咧。嗱，其實頭先 off mic 嗰陣時咧，你都識得引股奉金啦，即係你攞翻以前嘅嘢，點樣去即係諗下以前人哋點處理？ 喺上面拍拖你都知啦，你咁多女朋友，你都知道，你當你對而家身邊嗰個越不滿嗰陣時候，你就會越懷念以前嗰個噶嘛。 哇，係咪咯？ 哇！唔係從此， 喂，問埋一齊， 問埋喂，問埋呢個問題咧， 真係認真嘅佢樣， 有冇有？ 唔係因為我從來冇出現過呢個 咁都兜到， 唔使我嘅使執翻盞沙上嚟，我哋覺得好奇怪呢個樣。 唔係真係真係，我 樣 我 好少抹抹汗啫， 唔係好少諗，好少諗呢啲嘢㗎。 點解你樣？ 因為我結婚40年啊嘛， 唔使解釋 係咪？除有一句啫。嗱咁咧就講翻呢度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好得意喎。咁啊。咁今晚就想試下咁嚟緊啦嚇，咁舊時好啲咧就會轉為禮拜五啦，咁啊會播音樂，我諗都會 keep 翻住個半鐘嘅，咁而生意好啲咧就調嚟呢個禮拜四，咁我就做 live 嘅，因為咧我就想多啲同交流，即係同啲網友交流，因為佢真係好想即時有嘢問我哋，問我哋關於一啲例如話做生意啊啲咁嘅小生意啊，例如話出去做展覽會點可以攞到啲即係同政府攞啲 support 啊，啲咁嘅 funding 啊，啲咁嘢咧，咁我哋可以教佢啲路數啊，同埋教路數嘅。我試過有一次影漏咗張相，跟住佢話你唔夠 support， 唔係咯， 咁你啲其實無謂噶嘛，呢啲就係 即係其實你唔需要，你係攞到噶嘛，你到臨門一腳 你 攞住 你，好過啲錢留翻俾民建聯起嗰啲咁嘅咩啊避唔到。 不過咧，我又少少代公務員講呢樣嘢咧，其實有時咧佢可能少少嘢。窒住你就唔係佢揸住窒住， 我都覺得係。咁你個條例係咁樣？ 唔係啊，因為佢掟俾佢老細咧，爭樣嘢個老細一唔 Nike 咧，咁啊串燒噶啦嘛。 不過又咁講喎，反而我尊重呢種咁嘅遊戲規則精神喎。我個龍門我係咁， 永遠都 係咁嘅話，我係冇問題，我就即係我都受嘅， 跟規矩玩都大把。 所以咧嗱，我又開始殺入正題啦。如果冇呢、這個回歸，究竟香港會點？你又話好怕冇嘢講，點會冇嘢講啊？一定一點，點會踢下你講下噶啦？咁劉宇頭先講呢個咁樣，以前嘅話我哋嗰個龍門都幾堅實噶嘛，即係大家你唔得，我亦都唔得，可能嗰啲鬼佬有特權啦。咁我諗你都最清楚啦。 我諗佢都冇特權噶啦，因為嗰、那個我所謂特權的意思就係、是因為佢始終係外國人啊嘛。咁你如果你香港處理外國人，你都唔有另外一套嘅時間咧。是未必適應到 的。我覺得咁嘅，先講個大局先。我覺得如果香港冇回歸咧，大家要挑戰下我的講法。第一，香港經濟會比而家更好。 我絕對贊成，呢、這個絕對贊成。 第二，中港關係更融洽。 嗯，呢、這個好簡單嘅啫喎。 喂，等我講埋先。第三係咩咧？就係唔會有吳克儉呢棚咁嘅蛋散喺大家篤口篤鼻。在大家眼前出現， 你第一集已經講啦，我魚揾英國佬揾條咁嘅蛋散嚟，咪即係話我唔點？ 係啊， 係一樣啫嘛。 即係佢就算揾個守門口嘅咧，都要揾個醒醒目目嘅。嗱，答翻頭先，我覺得點解你話如果我哋冇回歸，你覺得究竟香港會點咧？我自己覺得嚇，我自己覺得，我就用翻頭先你嗰個拍拖嘅例子嚟講，好簡單啫。我一直同你拍拖，一直都冇同你結婚嘅，咁我咪用一個喂， 即係有 Steffi 啊嘛。 吊住你啊！ 大家吊住你啊！ 吊住你，即系你永远 直接揾到个 T V 啦，冇错啦。OK， 同埋仲有咩啊？你讲咩啊？ 阿 Steffi 啊，啊不，你唔识噶啦， 又唔知啊你，唉。 喂，你唔好埋晒，你成日都我都唔知你喺度乜。 要猜要估， 即系话如果好似男女拍拖咁样，如果到咗手，上咗床，结咗婚咧，就唔珍惜噶啦。 系， 如果未到手，就未嘴过，甚至未拖到手咧，就心大心细咧，仲不断咧做兵添。就要不斷送禮啊！ 追到跳起㗎， 係啦，係咪咁嘅意思啊？你嘅意思啊？即係如果冇回歸嘅話， 冇錯嗱，因為咧好簡單啫。我覺得成件事就係佢會覺得喂。好像以前他都不會覺得哇你班香港人乜乜乜，而家直情係用啲咁樣嘅態度噶嘛。而家我嚟養你啊，以前係調翻轉噶嘛。你諗下，我哋由細到大，佢有啲咩喂水災乜乜乜災民災，佢都係靠我 哋 震 災 係咪？我哋震災啊嘛。喂，而家調翻轉佢嚟施捨我喎。 咁就算講到唔好話震災啦，咁我七幾年結婚嘅時間，即係我太太係上面人嚟嘅。喂，我哋都帶啲嘢上去少咩？ 系啊， 唔少噶， 哎、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未完、之後完咗之後咧， 喂，我仲見到糧票㗎，大佬。 我都見過糧票。 喂，你記住啊，佢哋真係真係我喺一集我講過㗎啦，就話喂真係底褲都冇條㗎，唔係講幾 條上 去。咁所以咧，而家嘅中國矛盾去到邊度咧？就係 著咩？ 着几条底裤上去？ 着几条底裤上去噶？你唔知啊？ 哇！咁咪 唔系啊？我问咁佢，你唔着上去，佢平时着咩？ 唔着， 唔着佢补啦，唔系补啊，同埋佢哋嗰啲所谓补啊，同埋要即系难听啲讲，佢真系唔着嘅夜晚，大佬洗咗佢干咗，听日着噶咋，大佬 或者 冇噶， 我哋通常 喂嗰、那个循环冇， 唔系同埋落田睇唔到， 唔着咯， 你做咁高， 同埋对佢嚟讲除裤即系大便咧唔方便噶嘛。你又要除多條褲， 到咁 即係咁講啊！呢個事實㗎，唔係喂你諗下啲細路而家著開浪褲點解啫？ 咁所以我哋講到話兩個嗰個關係頭先啊，細良我諗啊，係㗎，可能會如果繼續落去咧，佢哋仲會珍惜你香港人。 我覺得係咯， 未到手啊嘛，因為 好啦，仲有一樣，你好簡單，而家仲做緊呢個動作㗎，佢哋。不過我哋自己，我寫個文都講過㗎，我哋而家我哋矮化自己啫嘛。 是 你知唔知啊？係我哋自己夾硬喺翻，好似一路一帶一帶一路，我而家睇穿咗啦。佢冇第一冇預你香港份，但你梁振英諗唔到嘢講，你就講一帶一路，佢 中招啦， 而家中招啦。 同埋佢覺得咧，你好恨咁喺度拉埋嚟，死撲埋嚟啊嘛。所以佢今日調翻轉， 即係喺好多情形睇到就係話，根本嚇、根本咧，佢哋現在好似最近講最近疫苗啦咁。喂，佢唯一靠希望有條生路就嚟香港嘅喎。喂，佢而家啲米開始折佢啫喎，知唔知一輪運好多米上去？後屘有人即係我其中一個投訴啦，我寫咗海關啦，我話喂，啲戰略品嚟嘅喎，大佬。 係戰略物資嚟。 啊，先生，我哋香港要儲三個月。 法例規定㗎，三個月。 法例規定啊，即係個米倉要三個月米。 係。 咁如果你咁樣， 英國佬留低嘅糧證嚟㗎呢個 係。係啦，咁咁我話你咁樣俾佢帶米，佢話唔得㗎，即係佢回覆我，佢都好海關都回覆我係啊，我哋會。會加緊㗎啦，唔該曬你，多謝你嘅提示啊咁。 嗯嗯嗯， 即係我話我見到好多人帶米過去喺，即係你帶，但即係咁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喂佢米都嚟你香港攞嘅時間，其實佢係好珍惜你香港。 其實調翻轉就係話，當未追到手嗰陣時候，就變咗係我哋收兵，唔係佢收兵啊嘛。 冇錯， 同埋我諗最緊要都係你頭先講好重要啦，香港人會唔會冇咗嗰份嘅自信？而家咧就俾我哋嗰啲咁嘅所謂官咧。就由朝到晚喺度洗腦， 其實俾宣傳洗腦， 係啦，你唔掂，你唔掂，你上到去唔掂噶啦，你同樣，我即係可以大家好負責咁同你講，我而家上到去，人哋都仲係好尊重我哋，人哋因為對我哋一個茶跡咧，即係以前嗰啲咧，即係無論係文化歷史啊、紫砂壺啊，同埋我哋對我哋嗰種歷史啊，嗰種嘢，同埋我哋嗰種開明咧， 其實最基本上就係佢哋睇到你哋有一套好唔同嘅價值觀。 嗱，所以曾俊華琴日咪識講咯，深圳係因為地理上靠近香港，所以發 達嘅啫。 梁振英就唔係，就調翻轉嚟講， 咦？咁啊，曾俊華想冚牌啊？ 佢應該冚牌㗎， 講呢句説話都係冚牌， 因為我估計共產黨唔會俾再俾啲人再做再試，不過呢啲係容後嘅事啦。咁即係我記得二十幾年前咧，我上廣州咧，我曾經聽過黎智流講過一樣嘢。 廣州市長， 廣州市長。咁我有幸有一晚唔知國慶，即係聽佢演講啊。 嗯。 佢講香港問題。 嗯。 佢話香港咧，你冇可能追到佢噶啦，但係你哋唔使擔心。九七後咧，會人拉住佢唔俾佢行嘅。 咁十萬光， 光乜都講噶。 東莞喎，黎主流。 潘如好似。 係啊， 我廣東人嚟 嘅。你識佢啊？你識佢啊？ 但係同佢食過好多次飯。 但係佢當然唔係咁直接話拉後腿啦。佢意思就話咧，如果我哋廣州想追到香港咧，我都要香港唔好進步得咁快，因為佢快半步咧，我哋要追十步。 係啱，呢個有遠見嘅話。 因為已經喺我哋前邊好前啦。如果佢再前半步咧，佢要追好多步先追到嘅，咁好啦，咁我就當時我哋我笑，即係我哋梗係親友嚟啫嘛，我都唔係咩官職，乜都唔係噶，嗰晚去飲咧純粹即係有啲飛多咗啊，我去食啊咁，真係 咁民建聯 嘅，唔係咯，唔係好多時係咁噶，去啲譬如去嗰、那個國慶嗰啲辦嗰啲單位辦嗰啲，好多驚噶嘛，咁佢唔去咧，佢揦你嗰張攬張貼俾你咯。咁你咪揸住張貼佢咯，佢點名啫嘛， 因為佢坐爆嗰個台嘛， 點名啊， 場面嚟啊嘛， 要拍手掌， 拍手掌，係 咯， 咁啊坐滿曬， 係咯， 咁我聽到，跟住我咦幾得意啊，即係我都冇乜迷意嘅，到九七董建華做嘅，開始我有啲感受就係，原來我哋真係 快得好交關。 但係其實大恩呢啲 Sir 都係嘅，你聽阿鄧小平講啊，五十年不變係咩咧？其實佢 assume 呢五十年裏邊咧，中香港就發展得慢啲。大家同一條路軌，然後咧，即係佢就提速， 其實等 我哋就慢車， 等佢提速， 等佢。 然後五十年就大家個速度一樣，就唔需要一國兩制。 所以咪就拉平咯。 係啦，呢個就係佢最根本嘅假設嚟嘅根本。 但佢唔可以即係進取啲諗下提升翻自己咧？ 哦，唔係，其實鄧小平 佢咪提升緊咯。 佢知道自己嗰啲衰嘢。 佢等佢一陣啫嘛。 咁你如果你上去做嗱，我又冇想做生意啊，但我成日都上去就睇到民生，佢唔係唔想進步啊。而係根本佢就冇嗰個能力去進步，同埋佢本身嘅人已經不思進取嘅一班人去管啊嘛，等於你喺香港啫嘛， 進取嗰啲游咗水嚟香港啊， 就唔係去咗美國啊，走曬， 走曬啊， 好似我有個親戚咁，我問佢做咩唔走啊澳洲，我等拉咯，一係等拉，一係等退休，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哋如果有官職嘅人咧，唔係咁輕易走喎。啊，呢、這個我就真係最近過年再聽到佢講，因為走曬噶啦，成家人去曬澳洲，剩翻佢一個喺度。咁你做乜你唔去啊？咁佢有身份證啊，有澳洲身份證啊。原來咧國家咧就係即係明示暗示，你走曬嗰啲人唔緊要，你自己唔好走。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係官職啊。 做咩嗰個人質嚟 㗎？攞官啊！ 攞官 可以咁講啊，係啦係啦。咁你就係走唔緊要，你冇事咪走咯。佢講咗話冇事就走得㗎啦。但係而家就等到你未退休嘛，未退休你唔好走住。 嗱，第二個我想講點解佢哋會更加對香港更加好咧？第二個原因不是只是追到手那麼簡單，而是當時如果沒有1997年主權交回給大陸之後，香港呢其實是有第二條女在追緊她的。你想想有第三者出現的時候呢，如果你想即是你只是送東西都不行，可能是可能送一層杏花村都不行，可能要送這個 50萬 PADA、 這個葡萄園、或者是送這個， 不需要到時爆一個獨立，那你已經大陸頭都暈埋了。 日本台灣會不斷爭取香港， 是沒錯沒錯， 拉攏，還有英國你要記住，他未必會 keep 住香港殖民地的地位， 沒錯。 因為當時在聯大1970幾年剔出這個殖民地的 list 裡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其實 是， 但是如果香港沒有1997年即是沒有麥理浩上去搞的話，1979年上去搞的話，其實當時中國人不想收的，根本未 ready 的，你知道。如果繼續下去的話，我很大的程度估計英國是會容許給香港獨立，是1997年之後。 哇，都未到尾，我已經呢即心裏面幻想笑出來，即如果真的真的不要講獨立或者什麼，就算現在貼著香英國的話，起碼老老實實 我自己最明顯的分別就是什麼呢？97年前我對差人都有一種敬意，97年後尤其是現在梁振689處理了之後，搞到差人可以退休沒多久，跟著做賭場，而家咧就收地嗰啲，搞到一日屎咁樣。 其實即係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咧，你感受好差嘅。即係你唔好講話佢係咪黑警，乜都唔好講。 我唔講呢啲。 即係你即係唔需要講，你只係覺得咧，喂，曾幾何時你對紀律部隊，即係香港人對紀律部隊咧，好似頭先你咁講，我唔好用話係咪一份敬意，但係最緊要同你冇一份敵意。 唔會爭佢。 係啦，唔爭嘅，從來都唔爭嘅。譬如點解我哋咧，我哋唔係話因為要俾黑錢，因為我哋依一代已經唔使俾黑錢嘅。咁咧，你都覺得佢喂佢真係阿 Sir， 你真係會咁叫佢嘅，即係你嘅心裏邊唔會係因為你，因為我知道你會差我爬，所以我叫你做阿 Sir 啦。你唔係咁樣，而你心裏邊即係你係覺得 respect 佢咯， 嚇你即係一種 respect 嘅態度，所以你就啊，即係我叫聲你阿 Sir 啦，或者你叫警察先生啦，啲咁樣 係我都會嘅， 係咪警察先生咁樣嘅？但係你而家咧，如果你同佢你叫阿 Sir 嘅時候咧，阿 Sir 唔係嘛？即係嗰啲嗰個通啊，其實咧係有鄙視嘅意思嘅。但以前我哋真的不是咁，因為我哋相信嗰套制度啊嘛。 就好簡單啫嘛，有時即係我哋叫做扮老鬼啊，心痛啊。咩死咗個警署警長，冚唪唥拍手掌喎，大佬。 係啊。 咩世界，大佬？ 咪等於 假假地嗰啲公，即係假假地嗰啲公仆。 公仆 係。咪等於吳克儉的老母一樣。 係啊，真係慘啊！真係吳克儉個老母都 死啊！你睇啲留言，你睇。 叫佢啊！佢哎呀，吳克儉，你冇時間同啲自殺學生傾偈，派阿媽去啊！你有冇睇啊？ 又或者攞5000元啊？ 高登啊，咪高登仔寫噶嘛？ 爸爸俾你做白 金啊，撥落去 加5000元。佢就係募捐啊，揾人募捐啊，話每人捐1元俾佢啊。你哋冇睇到呢啲啊？ 喂，呢啲好犀利㗎！叫民心的向背咯，你自己做過咩？ 但係唔應該 講，我都知啦。即係唔應該出現咁嘅時間就出現咗，就係話點解咧？嗱，我呢排即係去睇醫院多啊，咁即係睇醫生嘅，唔係 咁你睇得到，其實佢受害嘅真係前線都受害埋喎。 係。 本身其實佢真係無辜㗎，嗰班人都一路服務緊香港，一路咁樣去，但係點知咧？個政府令到我哋同佢好似有問題。其實好多我真係覺得係圈染㗎。好多醫院嘅， 同埋嗱，你而家講緊嘅， 完全 係唔單止淨係警察嘅，其實就算咧，你話所有前線嘅公務員都係，即係你個心態咧已經係覺得，大家覺得咧，你講咩？你今時今日好人有限，你仲真係打政府工咁， 就又係臭朵啦，跟住係啊，你睇到我估嘅康文署嗰啲人，又跟住就全線嗰啲全部臭朵嘅，係 我見到佢以後即係，我睇下你康文署嘅嚇， 我最近咧我提過陳方安生啊咁啊，咁點解提陳方安生咧？陳方就係你個題目令我諗起陳方安生。 嗯， 阿陳方安生係一個好典型嘅公務員態度嘅。咁以前你會怪佢哋啲官咧，即係維護啲公務員啊。其實錯，其實佢有個原因嘅。佢就唔希望將個公務員脱軌啊。脱咗軌之後，你哋對佢大家嘅印象，雙方嘅印象都會改變。而家脱咗軌啊嘛。香港甩咗㗎，而家冚唪唥甩咗軌啊。尤其是警察甩得最犀利就係警察，因為警察咧喺曾蔭。唔係曾偉雄之前嗰位咧就叫做何 李明葵， 唔係，仲有一個 鄧景成， 佢咧就秉承咗阿曾蔭培，阿曾蔭培係第一個警務處長咧，係用服務市民， 嗯， 呢四個字嘅。咁呢四個字咧，就當時咧就因為點解會咁咧？就因為啱啱即係貪污嗰個佢內部啊。都仲未整縮得好好嘅時間咧，就去到佢手上咧，佢知道佢香港仔啊嘛，佢點樣就咦要搞呢樣嘢，就搞服務市民四個字。咁服務市民呢四個字去到邊度咧？就去到曾偉雄。我有朋友當差，真係多喺學堂真係話俾你聽，你要記住啊！呢四個字係冇咗嘅。 咁而家翻去 見，而家 所以而家佢又叫做咩咧？叫做維護治安。 唔係，而家改咗啦。 維護法紀， 維護法紀之類咧。 服務而家佢都係服務，改兩個字權貴。搞掂啦，少啲嘢做啦。 咁呢個係一個同九七後有少少關 係。喂，仲有喎，啲所謂嘅即係警務處長，收尾而家好多都做咗人大政協啊啲咁樣。 呢個 有局長啊嘛，嗰啲咯。 喂，最唔應該就呢一樣嘢嘅。 喂，大佬，以前我 諗，ICAC退休咪做人大政協咯，又係。當然明都係噶。 即係你去一個全世界貪污最嚴重嘅地方做呢啲嘢。 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林九七前嗰個保安叫做咩？ 黎慶玲， 黎 Sir 咧。 哇！呢、這個 咁我同佢傾過偈嘅，好清晰嘅。 你真係傾過？ 傾過，我同佢開會攞呢個 OT 啊！你真係嗱，你我唔係講大話。 啊！ 大家密切留意下個禮拜有一個我同阿黎慶玲嘅訪問會出街，係 嘛？ 我啱上個禮拜。 我唔知同你有冇配合啦。咁咁啱咧，咁佢嗰次我就為攞 OT。我同幫板個 OT 咁同佢傾，95、96年，佢好清晰嘅。佢話我哋繼續紀律部隊，記住一定去咗一定唔可以黐大陸。 佢九八年即刻退， 我唔知細梁訪問佢內容我冇聽嘅，因為佢親口同我哋講，即係啱啱我哋嗰班咧就係協會，即係我哋係一紮即係工人代，即係所謂職工代表。 紀律部隊。 佢話我希望你哋，我希望你哋記住九七一個教訓嚟嘅，唔係六七年一個教訓嚟嘅。 嗯， 六七年嗰個教訓咧，係然後到而家咧，嗰班人係對我哋好仇視。哎呀，即係佢咁講呢啲， 我有個問題，我拗爆頭 神話 啦。係啊，佢六七年啦，喂，你點會認六七年冇事啊？嗰班人而家當政咧， 嚇， 一定揾翻你報仇嘅。 唔係點會改個網頁啊？ 係啊， 你諗下，喺大部分香港人都唔記得咗啦。 唔係，俾你成日講中咗，當時 定究竟係呢個槍手， 好清楚噶。當時佢講到明噶，佢話點解我會咁話俾你哋聽咧？就因為六七年。我親眼睇過六七年點樣，我哋點樣對付佢哋，佢會點樣對付翻嚟嘅？以共產黨思維，好嘢我話佢。 我真係唔明咯，其實我唔明喎。頭先我話好似阿成龍嗰個咁咧，啱啱好亂咁樣，點解咧？喂，其實呢班人都幾皮嘢，退休金人到無求，應該要品質高噶啦。嗱，反而咧咁耐咧，有一個咧，好似係收尾去教人煮餸啊啲咧， 李明葵， 李明葵係咪？ 啱啱都最近加入咗呢個範徐禮泰嘅國家教育中心， 佢都要咩噶 ？Sorry， 但係其實為咩啫？我都唔明咯。 咁樣我又 你要好多錢咩？ 喂嚇，阿大英，我又解釋你聽啊，即係我知佢哋心態咧，就主要咧佢哋下一代，我可以話俾你。 咪即係貪官咯？ 唔係啊，佢自己咧冇問題啊。佢驚即係我就舉李兆光嘅例啫。喂，個仔而家喺 TVB， 啤 梨啡， 我唔可以 類似半步喎，因為你行錯咗影響個仔啊，大佬。 但係我又唔係咁同意喎，因為嗱，因為點解咧？我用我自己嘅睇法啦。你依一班人咧，嗰啲細佬哥咧，其實嗱，當然你話李少光就唔係一個好例子啦，因為嗰個仔 係 TVB 啦。Sorry，OK， 咁我唔係好嘅例子。係 啊， 即係我用一個好 general 咁講。譬如我就用陳方安生，嗱，陳方安生嘅仔曾經係我同事嚟嘅，我哋坐隔離嘅 ，OK。好啦，其實佢哋今時今日個個都坐到係咁上下高位嘅 ，OK。你睇下嗱，陳方安生佢咪就係咁咯。我豁出去，我唔要啦，我走，係咪？其實我覺得同嗰個人嘅嗰個位好有關係 嘅。哦，佢過九七，佢係一個使命嚟嘅。佢有講過嘅， 兼 且點解佢會過九七咧？佢使命嚟嘅。嗱，呢樣嘢咧，我哋要服佢嘅。我唔係話，即係我聽到好多朋友話俾我聽，陳方安生過咗九七嘅，九七後都仲係九七官。佢係使命嚟㗎，點解佢冇企圖心？ 嗱，佢而家每個月佢攞翻80,000蚊， 起碼㗎。 佢每個月攞翻80,000蚊 ，OK。佢攞翻每月攞翻80,000蚊，咁而佢嗰啲佢又仔又新抱又孫啊 ，OK。咁我覺得 佢要為佢啲下一代著想咩？嗬。 同 exactly， 因為嗱，佢哋全部啲細路冚唪唥讀完曬書出嚟，而家咧即係都30幾歲出嚟做曬嘢嘅。我又唔覺得嗱，譬如好似你睇到而家，就算佢 Hong Kong U 依件事，佢都走出嚟錄嗰條片㗎。我即係我喺網上面都見到佢喺度講話，其實點解即係Hong Kong U 佢嗰個即係獨立同自主咁重要咧？喺個即係一個高等學府嗰度，咁你又睇到喎。如果你話喺佢嚟講，佢如果佢要埋位，佢要跪低，我覺得一定收佢啊，啱唔啱？ 好值錢添， 好值錢添，呢個叫做世界小姐級 冇錯咯。你越吊得起嘅話，越貴哦。 係啊， 唔係，但係佢以佢性格，佢就未必會嘅。 但係我咁諗喎。我都在第一台都講過一個論點，通常建制派的人是無能的，你一路靠關係才拿到你的謀生， 不用想了，這 個不用說，所以以這個這樣的立論呢，就是說那班這樣的上去大陸做人大政那些就擔心自己下一代不行嘛，因為他自己都是庸才， 還有還有就是不是只是他是庸才，連他細路都是庸才嘛，你即係睇下嗰班咁嘅，即係嗰啲咁嘅第二代啦，你就算你睇而家劉皇發又好，你睇嗰個咩開咩話 Holy Cream 嗰、那個， 哦，林陳監林個新抱啊， 嗰啲即係全部都有擔擔嘅，係，即係啲咁樣嘅貨色。 因為佢又佢呢啲少少嘅，我哋叫所謂新教啊，即係同我哋睇到嗰個嘢， 冇錯， 叫細路仔咧。其實好多時即係我哋唔敢教人教細路仔啊，即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係。你屋企錯難事嘅，擔好煙。咁你鬧個仔， 用錯叫佢唔好講錯啊！ 用錯叫冇錯啊！食煙叫佢唔好食煙啦。嗱，呢個就係個例子，就係話你啊，你睇下，即係用佢自己條例子嚟俾個仔睇嘅。有時啲細路仔咧，老實講，唔係一定係好，唔係啊，佢唔係一定係好堅強，唔係個個黃之峰嘅，你記住。 嗯。 即係我意思係舉黃之峰例子，就因為唔係個咁，所以咁堅 強。如果英治落去嘅話咧。可以咁講，九七年之後咧，佢未必會再由英國派總督嚟， 係 佢會可能咩咧？喺香港裏邊 揾一個， 會揾一個未必叫總督噶啦，可能係叫行政長官又乜都好啦，叫做即係 chief executive 嘅人， 咪由 AO 升上去， 就由 AO 升上去。 好 ，YY 又上身啦，你估會係邊個咧？ 咁你佢擺低 Anson Chan 上去，就肯定佢覺得佢會維持英治嘅制度， 可能係第一個 Anson Chan 啦。 即係話咧，政務官治港呢個體制咧，係會繼續落去。嗱，你要記住。香港政務官的體制的歷史是遠過共產黨的，歷史是深厚的， 遠很多， 是共產黨，共產黨大概90年， 90年到 AO 是150多年，第一個官學生派來 的。還有你剛才說的那個不是共產黨，已經是去到中華民國了，已經 之前 中華民國，即是已經共產黨之前都沒有英國那麼久， 還沒統治， 是晚清的，大哥 晚清啊， 你看那些第一個叫做 Colonial Secretary， 他叫副政司啊，那時候我每一日翻工，以前有個木牌喺度，個木牌就寫曬啲名字，寫曬年份喺度嘅。嗰陣時係晚清， 一八幾嗰陣， 一八六幾定唔知 咩？一八幾係嘅。 咁你諗下， 幾年嘅？ 而呢班人嗰個傳統喺香港繼續執政，到佢哋執政到有朝一日成為真正嘅管治者，即係話佢可以做到個行政長官啦，就唔係英國派總督嚟啦。即係話呢套制度，包括你講頭先阿禮 Sir 啊、黎慶玲啊呢班人咧，其實係繼續一個政府嗰度。 會嘅，會。 咁你諗下，佢亦都唔需要靠人大政協，唔需要討好大陸佬，唔需要成嗰陣時，佢就會，我覺得個管治嗰個水平啊，會更快行得更快， 同埋亦都冇咗個誘因啦。即係如果佢呢受西方教育嘅，個 mentality 都係跟翻佢哋嘅，佢都會教啲細路你要獨立， 你不可以靠啲附任啊，每次啲咁樣。 乜冇、啊？ 我做人大政協咧，就俾個中港牌你，你翻去勾地咯。 或者俾茅台代理你咯。 就係你嚇，俾埋中港牌車你做。 同埋你有一樣嘢，譬如黃巴你咁， 咪就係咯。 同埋你有一樣嘢，嗱，你好簡單嘅，佢係。即係佢用翻一直沿用開嚟嗰套 system 啫嘛，佢唔需要好似而家咁，話要睇面色做人喎，喂，失驚無神正雞雞又攝啲簡體字入嚟啊，失驚無神正雞雞又唔知懟啲乜嘢入嚟啊，然之後即係佢根本唔需要，因為嗰班仍然係公務員啊嘛。 因為講頭先我咪開咪以前我同阿西良講，我哋以前咧即係我唔敢講代表政府啦，我叫做咗幾廿年，雖然做咗幾廿年公務員啫，但我都唔開代表。但係記住以前有一樣嘢，佢係好尊重人嘅。我哋以前好中意叫理人感受，英文叫 be considerate。我哋細路仔好細已經學呢個英文，點解咧？佢一推一樣出嚟嘅，佢係考慮到嗰歲嗰班人嘅， 因為佢知道自己冇民意， 佢知自己冇民意， 係佢知自己冇民意。 咁呢啲所謂民意咧，可能你會話假噶，會即係曾經陳方生俾人批評過佢用，我哋唔會叫做假民意，而係只係佢一個方向性去導一班人。但係嗰個政策係咪唔好咧？未必係唔好。而只係有某一啲人咧，嗱好簡單啫嘛。你當時提工人嘅工聯會出嚟反對，咁你唔通你要就工聯會咩？唔可能嘅，係嘛？即係但係我哋細估唔到工聯會喺九七之後就變咗喺企喺權貴嗰邊啦。我哋冇 預咗。通過南海先，唔好講先。 咩啊？ 嗱，我哋去尊重下頭先嗰位 operator 咧，阿 Lance 哥哥咧就舉咗三分鐘噶啦。咁啦，不如下一節先繼續講好唔好啊？ 好， 我做呢個啫，好嘛？一陣見。